乔一帆到底是哪位，小明已经顾不上去琢磨了，再有来头也大不过苏慕城吧。全明星的选手小明可都背得出来，没有一个叫乔一帆的。小明哪敢上去打招呼啊，连忙又是小心翼翼地转着目光，想看自己匆忙间是不是还有露过什么大人物。结果转过来，目光又落到一位美女身上时， 稍一正式可算是有点亲切了。这不是唐家妹子吗？这可是熟人啊。遇到熟人让小明有点激动，立刻就在这里打开话题问着一边的陈果。哎，小唐现在也玩起来了？对啊，他本来就很有天赋的嘛。但他不是对荣耀没兴趣吧？对手太弱的话，他就会比较没兴趣。 刚才那些角色里，战斗法师韩炎柔，我喊。小明是真的喊。刚才比赛弄得跟职业圈一样，还三步走。结果单人赛三个都败，擂台赛被人一挑三，团队赛全军覆灭，对方第六人完全就没上场。而在擂台赛里，一个打翻他们三个的，就是战斗法师韩炎柔了。 而且照当时的局面来看，一挑三一点也不勉强，可能再上去两个也一样会被挑翻。怎么样，我这队还行吧？行， 太行了，不比职业水准差呀。 小明惊叹地说着，这话他说的可能是很实心，不过可惜还是水平没够，觉得自己被对方轻松打倒后，对方大概就是特别厉害的职业水准。 只是很遗憾，他这个参照物选的特别不对，无论小学生还是大学生，做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是一样厉害的。还觉得我这之前的话都是开玩笑吗？当然不，哎，陈姐，等你们进了职业圈，我就是你们的头号粉丝。不支持家事了？ 陈果笑。他当然知道小明也是家事粉。 不然怎么会在发现君莫笑后这么迫切，会在见识到叶修身份后被搞得六神无主？支持，都支持。可是挑战赛只会有一个最终的胜利者。哎呀，这……小明一怔，之前当陈果说笑话时还记得这回事呢，此时却是全给忘了，一时间脸色变得尴尬起来。 陈果虽然对他来说更熟悉一些，但家事却是他真心支持和喜欢的队伍，真要比较下来，对家事的感情恐怕还要更深。可是这样一来，他对陈果他们的支持就无从说起了，这可真是让人左右为难呢。 哼，怎么样？现在觉得我们很讨厌，不想再来拜大神了吧？ 陈果还在笑着，他当过粉丝。 所以可以想象到此时小明的心情。怎么会啊？小明脱口而出。其实，在他的心目中，叶秋大神和家事那就是一体的。支持叶秋大神，一向就等于支持家事；支持家事，也从来就等于连同叶秋大神一起支持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居然有那么一天，这两者之间居然需要他做一个取舍。 这一刻，小明的心里是真难受了，他甚至有点后悔，为什么今天会约了这么一场比赛，为什么知道了叶秋在组战队参加挑战赛这回事。虽然貌似有听过一些谣言，但是眼下一切真真实实的就在眼前了，这种心情真是不怎么好受啊。 见大神的小明心情原本是忐忑的，但在这一刻突然有了勇气，站起来猛然道：“大神，你为什么要另组战队啊？你想复出就回家是不好吗？” 一直看起来有些局促的小明突然如此爆发出如此强烈的感情，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训练室里一下子都静了下来，叶修却是平静依旧，慢慢摇了摇头说。 哎，我也想回去，不过是想回到以前的家事。现在的家事和我的想法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有什么矛盾可以沟通啊？ 有些矛盾是没法沟通的，必须有一方要做出改变。只是很遗憾啊，我们都是坚持到底的人。 可为什么一定要像现在这样，一定要双方去抢那个名额呢？ 小明郁闷之极。 这是赛制的规则，我们正巧碰撞了。 小明也无言以对了，呆呆的半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势在必行的取舍似乎没有什么情况会取舍，小明相信会有很多粉丝会和他一样心碎的。叶秋和佳氏做对手，而且是在挑战赛这种你死我活的地方。上来之前的小明满心只想着拜大神，竟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意识到后顿时觉得血淋淋的，无法去面对。陈国的神情也不一样了，从一开始戏谑地看着小明信息消化不能的模样，再到此时他完全可以理解小明心里的难过。 喂，没事吧？ 陈国问了一句。小明呆呆的模样让他有些被吓到。 我没事儿。唉， 小明重重地叹息着，初见大神时高兴彷徨的心情已经完全没有了。 想开点，职业联赛向来都是如此。 陈国安慰着。 我知道，只是没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本来大家都还等着再看百花的笑话，没想到。 小明叹息着。百花战队的张家乐复出，加入了霸图，粉丝中有骂的，有祝福的，同时也有两边支持结果两边纠结的。但是张家乐和百花绝对不如叶修现在和家世来的激烈，挑战赛那就是你死我活呀，赢了回到职业赛场，输的再在挑战赛里沉沦一年，连续两年沉沦挑战赛还能重新站起来的队伍目前可从来没有过啊。家世是豪门不假，但越是豪门越承担不起这样的沉沦。原本是争夺总冠军的队伍，现在年年参加挑战赛，粉丝们能受得了，队里的职业选手也受不了啊。孙翔、萧时清这些全明星的大神能复出一年就已经难能可贵了，再来一年那可连粉丝们都有点看不下去，职业生涯可没有几个两年。 就没有别的法子了吗？ 小明还有些不死心地问着。 如果有，我们当然也不会了，哪怕是从实战角度出发，谁会愿意有家世这么一个强大的挑战赛对手呢？ 我知道，我当然都知道，可是我们的心情有没有人去理解啊？ 小明突然又有点失态，大声地叫了起来。 没有人理解。 出人意料的，叶修在此时突然赤裸裸地就回了这么一句，所有人都诧异地望向他。 坦白说，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其实是很私人的理想，没有谁是为了取悦任何人才会这么做的，在取悦着你们的只是联盟而已，我想你不要太会错意，你们的支持鼓励我们当然很感激，也会很感动，但是还是要很无情地说一句，为了你们在打比赛，这话有点假，至少对于我来说完全不是。 你这话不对啊，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支持，怎么会有职业圈，怎么会有职业选手啊？ 你说的对，所以我有说我很感激也很感动你们的支持，这都是真心的，但是我的比赛并不是为了你们而打的，这是两回事。 小明目瞪口呆，叶修是从不露面的大神，所以没有任何直接的采访资料，有史以来也从来没有职业选手会说这样的话，但是在听完这么一席话后，仔细想来，小明却又觉得这当中未必没有道理。虽然为了粉丝取得胜利是很多战队都会叫的口号，而且也看多了选手对于粉丝支持的感动，但是正如叶修所说，感动感激那都是真心实意的，职业选手会因为此来努力打好比赛，努力取得好成绩来回馈粉丝们的支持， 但是这不是他们会成为职业选手的初衷。因为粉丝再怎么也是后天才会有的，一个选手从默默无闻时打起，那这时候他又是为了什么？为了粉丝的支持。这时候又没有粉丝，为了支持再打，这不是笑话吗？或许你可以说是为了打好吸引粉丝，再为粉丝而打，但这个说法只是这样听着就已经让人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了。小明忽然发现，他刚说是职业选手们没有想过粉丝，可是事实上看来，好像更多的还是粉丝们不理解职业选手。张家乐复出投向霸图的决定，换来的是大片大片的骂声，理解而去支持的声音少之又少。到底是选手们没有在乎他们的感受，还是他们完全没有重视过选手的想法？小明没法再说下去了，因为他隐隐有一种预感，再争辩下去，恐怕自己反倒会被说服。其实他只是不希望看到叶秋和家世这种原本是他一起支持的捆绑关系突然需要你死我活，突然需要他去抉择。现在看来，他已经觉得这个念头有些自私，他好像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对方到底在追求着些什么。又是久久的沉默之后，小明平静下来，缓缓地道，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应该祝福你们一下。 谢谢。 陈果说着，眼下的气氛有些严肃。 不过，大概只会是在你们遇到家世之前。 小明说。